马长礼 啊， 赵丽霞 啊， 周鹤彤， 嗯， 邱志龙，这是吧？ 名角， 这都上我家，吴素秋这都上我们这儿唱去。唐大武、小彩舞，认识吧？ 认识。 小彩舞，经上我们家唱， 嗯， 唱一下，上我们家这儿唱， 咱们来唱， 请他们几位， 嗯， 到这儿唱玩儿。咱就说花钱请人家，咱就是请几位，我好教啊。别笑话，下面还大运好，我请几位到我那玩了，就住几天，消遣消遣。咱不说请堂会，咱还说找堂会，对人太不尊敬了吧？请几位到我这玩玩，高兴啊！你们几位就唱两段，不高兴在我这住几天，那玩玩就走时候，一人拿两条。 啊， 我是好教，其实我也不敢消息，我也不敢。 拿两条黄瓜。 啊，黄瓜 怎么？拿两条，不行， 我给人黄瓜，让人走着拿两条黄瓜，金子，金条， 嗯， 十两一条，住几天一人拿两条，院拿金车，后院里扔一大堆，干嘛够了？但是按时不缴的，够拿我拿再拿门去。算吧，家里就有的是金子， 嗯，有那些金子， 嗯，怎么着？ 有那些金子，您换双皮鞋好不好？ 我呀， 你俩那都错了。 你看打前掌，这打前掌为嘛知道吗？这都太金摸了。咋？你看我，你认识？你看我这么些年，我老这双鞋吗？ 就是这双鞋啊。 我老这双，你啊，知道吗？不想换，不想换，干净。一柜结不桂花，一柄桃子呼喝着耳里而不吃者，岂有也你？曾子曰：“包子有肉，不在褶上。” 这是曾子说的吗？ 这是曾子说的。愿意交个朋友吗？ 愿意啊。 上那去，你赏我点吗？ 这什么话？ 你到我这玩一玩去。 带我带我， 讲究带。这回啊，我不爱听啊，不要拜王。 嗯， 我不配这拜王，你看起我。住一间，走上拿两条，拿三条， 拿三条一个， 一个啊，金条啊， 金条， 你拿走拿玩去吧。我呀好交，朋友多，最近这我很多朋友请我，跟我聊聊，说是有些灾区啊，灾区这个难民，灾区人民的解决吃饭问题，说你怎么办啊？拿了钱吧，拿了钱，对。 你要 试试开点粥厂让大伙儿，也用不了多少钱，企业新鲜，不满够了吗？开个粥厂，人家不多，十来万人，对不对？吃吧，大伙儿白吃，粥厂， 嗯，就给点粥。 哎，咱不说舍，咱不算舍， 嗯， 白吃，咱不唠这个，哦，马家还舍，咱不唠这个算舍，白吃。咱给想起穷人想饭吃，俗家臭白之肉，品鸭子割素之羊，掏了肥肉，揪了肥马，没有饥色，腰饿飘，此帅兽而食人也。曾子曰：“不能饱汉肚，饿饿汉饥。” 曾子就说这类话。 对，吃十万人呗，一天三顿。 一天三顿 啊？ 早晨呢？嗯， 早晨炸酱面，就给粥喝，把就喝粥饱了吗？七岁早晨炸酱面，中午炖牛肉烙饼，晚上饺子包，肥肥牛肉炖吃，成去不够成去吃啊！我站着看着吃，有人吃，我美啊，吃多我高兴，我乐哈哈一乐。 您人家吃完牛肉，您看着哈哈一乐， 我乐啊。 您回家一看您那窝头， 你看过车头了？你看过车头了吗？我乐意，我乐意车头，赖你说？ 怎么的？ 我乐意，我乐意车头，有你有什么关系？你管着我吗？我就车头，你怎么办？你把我怎么办？你打我？我就爱吃窝头，专门吃窝头，别的不吃。不吃炖牛肉，我也不吃，什么肉我都不吃，我不忍呐，我擅长啊，我知道，哟，小牛小羊啊，